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这是来自李玟2013年盛开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叫做 Coco。 这首歌曲呢是金曲制作人阿蒂仔为 Coco 特意打造的一首歌曲啊。这种舞曲风格呢特别的有感染力，而且呢很巧妙的用这个李玟的英文名字 Coco 的谐音化作敲门声 Coco， 非常贴切的表现了 Coco 开朗热情的个性。有的时候我们内心一些情绪是很需要来释放的，需要等到心爱的人来敲开你的心门，然后一起来感受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。那个敲开你心门的人有没有出现呢？接下来的歌曲来自黄子韬，这是他在2016年 The Road 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名字叫做 New Day。 看外面清晨阳光明媚，但此刻又是新的一天。 It's New Day， 醒了要起来，继续今天的工作吧，不要再叹气，请继续。Yeah， go ahead， now it's time to go。 起床后第一件事要先把印象打开，这样才能有动力让我从兴奋中醒来。每一天的爱，音乐灵感的到来，我永远长生不老，但是很多事需要感慨。The boss 只需要动下笔，就能写出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东西。所有空白的白纸，不满不会停的连笔。我付出的回报不多，但我还是很满意。 It's for you and me。 你是否还记得这首歌怎么出现的？ It's all for you and me。 Yeah, I'll be happy。 We go hard， 不要让眼前的挫折所困扰，累的时候找朋友给个拥抱，偶尔开个玩笑，找一些最适合放松心情的娱乐和就唱歌。喜欢随心所欲潇洒的或者如何，不管别人做真实自己如何， 你一定会做得到，会很好，只有你能喜欢，人生才有意义，别放弃，最后证明原来我是你的。 It's time for you and me。 Sometimes 会变得很冷， But I know 我能够赢得，对手是我自己，用来挑战刷新自己。在那一刻犹豫没用的，在那一秒开始心动的，心跳迅速的 I'm getting enjoy the work。 Besides for you and me， 这是黄子韬带来的一首新歌，叫做 New Day。 那对于每个人来说，新的一天其实都是一个新的篇章，对吧？是一个清零之后重新出发的这么一个开始，那代表着希望，代表着无穷的可能性。所以有人说这首歌曲是黄子韬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很有温度的歌曲，而且歌曲本身也有着很强的画面感，就是它的感染度是非常的高，就像冬日里一种暖洋洋的惬意一样。接下来的歌曲来自苏打绿2006年小宇宙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，这首歌曲无论在哪一个演唱会，只要它响起来的时候，往往就会引起万人大合唱。没错，它的名字叫做《小情歌》。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。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。

琪的声音谈不上很特别，但是也不会给你那种很平淡的感觉啊，就是很像邻家女孩一样，一种亲切的印象。这是梁咏琪第六张国语专辑《Amour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标题曲，带着一种法国相送的浪漫氛围。接下来的歌声来自钟汉良，这是他为电视剧《孤芳不自赏》所演唱的主题曲，叫做《一枝孤芳》。 我隐藏着目光，待天下风起云涌是狂放。我自上一枝孤芳，可天涯何处有你的发香。天月亮遥远地方，是烽火烧尽盛世灿烂过往。你冰眼的沙场，有爱像流淌在黄土之上。为战而战，为生而唱，为你抵挡。对月仰望，对天呐喊，对你疯狂。盔甲肩膀，黄粱背装，别忘记我模样。无我无名无常。今生是灿烂过往，你语言的沙场，我爱上流淌在黄土之上。为战而战，为生而唱，为你抵挡。对月仰望，对天呐喊，对你疯狂。盔甲肩膀，黄粱背霜，别忘记我模样。无我无名无常，从此是我的心事，从此断茫茫归途。别人笑声最深处，我回首来时路，何来繁华的嚣张。烈日当空心灼伤，我永不为生而唱，为你抵挡。对月仰望，对天呐喊，对你疯狂。盔甲肩膀，黄粱背霜，别忘记我模样。无我无名无常， 这是钟汉良带来的一首歌曲《一枝孤芳》。有多少人是冲着钟汉良去看这部电视剧的呢？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0年燕姿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爱情证书》。两个人在相隔比较遥远的时候呢，的确是需要一些耐力，或者说一些对于爱的信仰，才能够保持这种爱情的新鲜度吧。 寂寞当然有一点，你不在我身边，总是特别想念你的脸。距离是一份抗争，测量相爱的誓言最后会不会实现。睡，却沟通的语言

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，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，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，总是不能更不能觉得足够。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，要怎么收藏，要怎么拥有。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，会不会放手，即使才是拥有。当一阵风吹来，风筝飞上天空，为了你而祈祷，而祝福，而感动。就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，才发现笑着哭最痛。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，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，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。 首歌曲叫做知足啊，会想到那句话知足者常乐，对不对？当然你会发现汉语呢会非常的有趣，就是它其实是在不同的语境之下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说知足者常乐，对吧？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当你在不满足于现状的时候，你才会不断的去超越自己。所以呢，不同的语境可能会让我们有不同的一种心态吧。但是无论怎样，积极向上和乐观是我们都在追求的。接下来的歌声来自郑怡，这是她在1993年《大师之旅》《小虫》这张专辑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《小雨来的正是时候》。这应该是她的一首成名作，也是她的一首经典代表作了。她那平时还有很婉转、很淳朴的嗓音吧，真的是到现在听起来都会觉得回味无穷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。上的你 苦苦的这一杯酒，淡淡的没有滋味，你悄悄地离开我，一句话都没有说，我到底是哪里做错，让你如此对待我，你悄悄地就这样走，可知我心已被你 带走。笑你来的正是时候，代表我留不住的眼泪。笑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冲淡我对你的思念。笑你来的正是时候，笑你来的正是时候。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，山里面有没有 都住着神仙。多少的日子里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，就这么好奇，就这么幻想，这么孤单的童年，总是要